即系我卖俾你，我个仔我 唔系，即系话你可能如果佢哋相信有轮回嘅话，你三代嘅灵魂都系我嘅咁样。咁、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可以买到？咁当然呢个就系你信唔信佢嗰个做法。咁但系佢就会帮你去达成一啲嘅愿望咯。咁、 即系例如变咗一个红歌星咁嗰啲， 或者系佢会帮你去拍到套好好 嘅 戏。 呢个 系 好 stupid 嘅嘢嚟嘅，呢啲系呢啲 系好 stupid， 呢啲系讲系 直情系贪慕虚，根本就。呢啲咁嘅嘢， 唔系咁，但系你要肯卖呢样。 哇，卖我灵魂俾你就系为咗拍一套戏， You must be stupid。咁但系佢系因为你已经入咗会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入会仪式其中一样嘢就系你要交换咗你嘅灵魂走。咁所以其实一个几简单嘅地方就系话，你如果系遇上一啲教派，即系无论佢系咪挂正旗号，系讲紧撒旦教定唔系撒旦教都好，佢、都系牵涉到要同你讲倾灵魂嘅买卖咧。咁你都知道应该系。有问题噶啦，咁无论嗰个名义上系点样都好啦吓，咁当然啦，即系庆幸嘅，即系吓撒旦教同嗰个教派喺香港都冇乜特别嘅吓， 冇啲分店喺度， 有就算有分店都唔热烈嘅， 有分店嘅， 就算有啊，我话系就算 即系 有 啦， 云海热烈， 即系你话系其实好可能系有嘅， 我系讲就算有分店都唔热烈，我只可以咁讲 ，OK。 就算有分店 都唔热烈嘅， 即系你其实有，不过你就要话俾大家听，你唔知 道。唔好唔会咁讲。同埋讲埋喺嗰阵时咧，喺19应该系84年嗰阵时，咁咧就我有个朋友咧，咁佢就喺航空公司里边做嘅。咁当时咧佢就其实 你有朋友喺撒旦教里边。 我冇朋友喺撒旦教里面，不过我认识有啲朋友系同撒旦教有接触啫，系 香港嘅朋友。 我认识一个香港朋友系当年喺美国同撒旦教有接触啫。That's it， OK， 你唔好咁样追问我先得噶 ，OK， 你 咁我都系代表即系大家嘅意欲去发问啫。 唔系你听我讲，我嗰阵嗰时1984年先啦。咁嗰阵时咧，我个朋友佢就喺航空公司里面做啦。咁佢系机师嚟嘅 ，OK。咁但系佢做咗啲嘢唔啱嘅 ，OK。佢就系咧因为。佢喺一个美国嘅本土航空公司嗰啲地方呢，就有人执咗个窝文，咁係应该係有啲乘客留低咗嘅，咁但係应该佢将佢呢就要拎返去即係公司度报失啊等等嘅，咁佢就攞咗 贪心 贪心 咁低能嘅， 但佢贪心攞咗呢，佢竟然係送俾我 ,ok, 送俾你， 佢仲话俾我听啦，我执返嚟嘅， 送俾云海， 係佢送俾我嘅， 佢终于将一个我执到嘅窝文送俾你， 你话系咪真系气结啊？真系 呢啲朋友你 系 远离啦， 我远离咗噶啦， 咁低咁低能， 系啊嗱，我仲记得嗰阵时咧，手上面嗰个窝文， 佢仲要系机师， 系啊，仲有机师，系咁咧，嗰、那个窝文咧系一个黄色嘅窝文，好厚身咁样咧，咁咧 里边会有饼带，即系点住 冇饼带，嗱， 即系你已经睇咗啦，里边有冇啲 chip chip 细，冇饼带啦，但系 话俾你听，参加撒旦教， 当时我入去听嘅时候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咦，哦，原来呢张卡唔怪得佢唔要啦，原来坏嘅，我仲以为坏噶吓 ，OK。咁一路听下听，咦坏个听唔到带咁样，咁我就顺手等咗喺我个床边嘅啫，冇理到啦 ，OK。 但你系接纳咗噶啦，呢个礼物摆你床边 啊，系啊系啊， 你仲俾我捉到， 系俾你捉到添。咁人哋送俾我啊嘛，有乜办法啫？啊， 咁你追查咗系他噶嘛，你应该举报。 我喺香港点举报佢美国嘅嘢啫？唔通我打俾佢美国 咁都可以， 系咪先？ 收留一阵， 系之后咧。过咗好短时间，讲緊真係一两个礼拜嘅时间嚟嘅啫。咁我另一个朋友呢就喺美国，都系美国住㗎啦 ,ok, 咁佢呢因为佢系同一啲政府部门识嘅，即系有啲联系嘅，咁佢就都认识一啲撒旦教嘅嘢嘅 ,ok, 咁佢唔系香港人嚟㗎，佢喺美国嗰边嘅。咁嚟到我屋企睇到个窝文，我就讲开，喂呢个窝文坏咗㗎咁样咁样。咁佢就话系咩咁样，咁佢就摆饼打落去听啦。咁佢就话：哇，你都真系傻喎，唔系坏喎呢饼呢架机，呢架机就系典型喺美国嗰啲生活紧嘅撒旦教徒，佢系将一部 Walkman 咧喺里边内置系即系整咗一次，就将任何嘅带摆落去咧系调转播嘅。咁咧佢系专门系俾一啲撒旦教徒我系听嘢用嘅。咁我 咁即系你两个朋友都系撒旦教嘅，佢哋有预谋，一个就俾个机你。等你呢就以为坏嘅，跟住第二个就迟啲去你屋企就俾饼带你，其实唔系啊， 唔系咁即系咧，我听即系我就攞其他带去听，哇系，即系嗰阵时史林子祥啊塞落去，系、哦、我哋发烧真系调转嚟唱噶咁、哦、样，咁我心谂喂好惊， 咁我调转地唱有冇听到啲咩？ 我听林子祥咗冇嘢， 你又嚟一路伸下伸下，好似有嘢听。 冇。咁之后咧，我就话喂咁恐怖，咁之后咧，佢就话不如咁啦，你唔好要啦。咁我即系第二个朋友同我讲，我拎走佢啦，咁样。 你真系试过嗰饼，但系真系 条算你啫，系啦，冇错。咁即系佢，我唔知。 其实好易整啫，应该。 即系大众意思系话俾我听，即系其实当地嗰啲撒旦教徒就系特登整呢啲 workman， 佢专俾自己咁样听。即系无论摆乜嘢落去都系调转听嘅，佢哋即系佢哋嘅习惯啊。OK， 咁于是佢攞走咗咁样，咁我就嗰个 workman 就拎走咗啦咁样。但系咧，即系我唔知呢件事同佢后来嘅事情有冇关系咧。但系我嗰个朋友咧，因为佢拎走咗嘅时候咧，系佢就话将佢整翻好佢之后咧。就俾咗佢个仔嘅 ，OK， 咁佢个仔咧就由嗰阵时开始到今时今日咧都冇好过嘅，即系 出到门口啦， 唔系冇好过意思，即系不断有好差嘅嘢发生喺佢身上嘅 ，OK， 即系例如咧， 真系 即系差成点先，即系好差咁，我觉得唔记得支笔都可以好差噶嘛， 差成系诶。 冇只脚啊，又系即系成日撞车，又系 试过无厘头嘅撞车打转关斗，呢啲已经 但系佢死唔到， 死唔害，死唔害。但系又试过佢去做 part time 系遇到即系抢劫，系 就抢正佢， 攞正佢，攞住把枪，攞住把枪对住佢嗰啲咧，即系总之系又 我都试过，但系我又冇， 你冇撒旦教嘅问， 冇撒旦教，我都俾人 买，系冇错， 俾你我都 OK， 咁所以咪就话咯，即系可能呢个系巧合嚟嘅，咁但系我庆幸嘅就好似佢当日攞走咗咯， 就俾咗佢个仔，俾咗佢，佢好锡佢个仔， 唔系咁佢谂住改装咗之后冇事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改装再改装翻啊嘛，你明唔明啊？人哋咁当然啦，我费事多问啦， 呢啲嘢梗系俾你噶嘛，呢啲嘢唔关我就。俾自己仔喎， 系啊，佢俾咗自己仔嘅。 咁佢仔有冇听下啲大调？ 有嘅，唔系佢之后佢嘅老豆帮佢整翻好，咁啊听翻啲正常嘅大，但系当日系俾咗佢咯吓，咁但系庆幸就冇俾到我咯咁样，咁变咗几有趣嘅现象咯呢啲就，咁撒旦教喺呢一。二年到啦，咁、啊、其实当时都想系去到一啲嘅东南亚发展嘅、但系就都唔成行嘅，反而而家喺 攞唔到 visa 入唔到， 唔系，即系佢哋唔发展得好，因为其实香港或者系东南亚信撒旦教嘅人，即系始终系少咯，或者相信呢一个感觉嘅人都系少咯，咁、但系一阵间我想讲翻嘅就系、是，即系全世界有一宗最大宗嘅所谓集体自杀或者集体谋杀事件咧，就系、是、都有个所谓嘅邪教事件，系1978年发生嘅。It's over and done, but the heartache lives on inside. And who is the one you're clinging to instead of me tonight? Where are you now that I need you? Tears on my face.Never see me fall apart. The words of a broken heart is just emotion. Come on, New York Cit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this. Caught up in sorrow, lost in the song. Can't see all of it at once. But if you don't come back, come home to me, darling. Don't you know?Emotion Destiny's Child 歌名叫做 Emotion。不明来历之各国邪教神秘活动。 A Papa J Special。 所以其实咧，真系唔应该成日都即系接受一啲咁嘅礼物咯，云海。 啱噶， 好彩你 唔系当时年纪小嘛。 好彩你掉饼带。 哎呀， 如果我今日我都觉得你都应该 ，你又爆我啲咪后讲咩？ 咩？ 头先我话冇饼带噶嘛？ 冇带咩？你攞嗰时系冇带噶嘛？即系佢已经掉咗啦，系嘛？ 唔系，其实有饼，应该你真系啊！唔系，其实我讲，头先我师弟阿文衰神， 而家系咪前嚟噶，系嘛？ 咪前， 而家系咪前？ 系啊， 系 咪前啦？ 冇，头先我冇话你有饼带啊！我有冇话到你有饼带啊？我冇话佢有饼带，冇，佢都话冇 啊，系啊，冇啊，真 掉咗啊嘛， 掉咗啊嘛。 即系有嘅，但系掉咗， 掉咗， 紧要啦， 成日听到大幕啦，唔系，咁样讲下就系，因为想趁八点半开咗呢个头先，就系咧讲一个喺 八点半，你都几邪嚟， 我讲八点半咩？我十点半啊嘛，系唔系？就系咧，因为嗰阵时讲咧，可以话喺近代史上咧，仲有一个最大宗嘅邪教事件咧，就系1978年11月14日，咁嗰陣時就喺圭亞那，南美洲圭亞那咧，咁就有一班嘅所謂嘅信眾啦，就跟咗一個所謂嘅 Jones 嘅一個教主啦，係一個都可以話一個香港近唔係香港，雖然喺世界上近代最出名嘅邪教事件咧，咁佢哋有一個叫做人民殿堂，即、就、係、是、People's Temple 嘅一個教派，咁亦都係三藩市創教嘅阿 Jones 嚇。中都喺三藩市創立呢個教派之後咧，就吸納咗一大。 點解三藩市會咁易創立呢？係咪因為佢啲法律係即係佢嗰個 state 嘅法律 有啲？唔關事。咁有人解釋過嘅，但係呢個解釋我覺得好荒謬嘅，就係佢哋話呢個三藩市係西部溫和氣候同好多潮濕地方影響咗好多人嘅思維，但呢個解法你話唔信得過啊？ 荒謬 係，但呢個係一個專家解釋，所以我唔理佢啦。咁就亦都喺嗰度設立咗一個教派啦。咁而亦都當時咧係。即系未发生任何事之前咧，佢系一个都开始几有势力嘅教派。当时美国民主党甚至咧系已经同呢个教派有联系添嘅，甚至阿 Jones 都加入埋美国民主党。亦都吸纳咗好多好多嘅中下阶层嘅信徒，其中超过一半嘅人种系黑人添。咁亦都以前呢个 Jones 亦都系喺中西部到去到西部咧，都系为咗黑人或者有色人种咧去到谋福利嘅一个所谓社区领袖嚟嘅吓。咁一个咁好嘅人咧，咁当时咧就因为佢自己想达到一啲目的，就系话佢希望有一个佢哋自己成立嘅所谓嘅乌托邦，即系搵一个地方好靓嘅，唔使受到政府嘅干扰，唔使受到商业机构嘅干扰，咁去到一个地方咧就自给自足，自己去养活自己，任何对你哋不利嘅人就唔好理佢哋啦，就去逃离，就嚟去到咧南美洲嘅圭亚那呢个地方，咁就谂住咧，其实当时都冇谂 系啲荒岛咁嗰啲， 唔系一个山物好多嘅国家啦，咁佢就揾咗个所谓山上面起咗个农场， 即系嗰啲拉登最中意嗰啲啦， 咁佢冇咁荒，人哋真系有树林有成嘅，咁就起咗一个所谓自己嘅农场，就自给自足嘅。咁后来咧就收到一啲嘅信，所谓神秘嘅信件啦吓，就写咗俾当时一啲美国嘅众议员，就系话喂，我哋呢班人咧其实系被逼留低嘅，同埋发觉咧就系呢个Jones咧就经常咧去要求啲信众做一啲唔想做嘅嘢，或者一离开咧就恐吓会杀人啊等等嘅嘢。咁但系咧每一次咧美国议员嗰边去想揾翻个真相嘅时候咧，咁呢度啲信徒就写咗话俾佢听，冇，我哋冇呢咁嘅事咁样。咁但系咧个悲剧咧就喺1978年11月嗰阵时就发生。咁当时就有好多嘅有一个议员咧同埋一班嘅记者。就去到现场想想发生乜事，看看他们的现场实况。但是想不到在那几天就发生一个很震撼的悲剧。 那这个即悲剧几震撼呢，我们都要听一听天气先， 没错， 之后先讲到给你听。 对的。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A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